因为早干呢，它就是皮肤黏膜干，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呢，哎，别忘了，脾主肉，是吧？肾主水。当出现了肌肉的萎缩，甚至肾精大亏，甚至你用激素都不好使的时候，就说明肾精的这个仓库已经严重的亏空了。所以金水相生的方法是通过金和水互相生化的作用，补金以益水。那么反过来呢，虚则补其母啊。我们还有一个方法也是相生的，培土生金呢、啊，是通过健脾的方式来补益肺脏。那么金水相生的方法就是对培土生金的一个补充，培土生金是通过健脾而补肺，而金水相生是通过补肺而达到一个利肾的目的。所以小儿老咳嗽啊，长个子老出问题啊，是吧？牙齿换得慢呢、啊，老尿床啊。当你补肾没有效果的时候，你不妨就应该来补一补肺。所以这个方法就叫做金水相生的方法。那么人生百病，生在胳膊腿儿，生在皮肤毛发，生在四肢百节的，这个都叫什么呢？末。什么叫末？末就是枝节。那和末相对应的就是本。那什么是本呢？哎，这个我们新听众要写到本上。人生百病，本在五脏。是不是？你皮肤科治皮肤，口腔科治口腔。是不是？啊，你心脑血管病科光知道挂吊瓶通血管，其实这些都叫治标。那什么是治本？哎，本在五脏。那么有没有根儿啊？有根儿，根在元气。所以我们常说根本，根本。什么叫根本？人养生防病，健康长寿的根本就是元气十足，五脏六腑全自动，人百病不生，这就是根本。那么当我们得了病，我们为了治皮肤病，甚至啊，我们为了治什么呢？口腔科心脑血管病科的病，我们动用了激素的时候，那个就等于什么呢？好，有关节炎用激素，就为了枝节，结果把根儿也刨了，把本也锯了。这个用中国的一句成语来说，叫舍本逐末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为了末梢的病，为了腿的这个关节炎吃激素，吃成股骨头坏死，什么道理？是你的激素伤了肾精，舍掉了根，舍掉了本，去为了保这个腿这个末端，你能保得住吗？保不住，是吧？还别说停药，你不停药，你那胳膊腿它也好不了。就像一棵树，你把根刨了，你的树干锯了，你那树叶它还能绿上几天呢？所以这都是合则而愚的方法，是吧？绝对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疗法。所以养生啊，我们主张尽量减少 化学类药物、激素类药物，包括中药毒副作用毒性比较大的药物的使用减少使用。同时呢要从得病的病因，从五脏，从元气，从人的吃饭睡觉走路的根本上去改变，这才是标本兼养的一个方法。所以呀，这个金水相生的方法，你看五脏论治一共八个方法，这相生的四条咱们就给大家伙都讲完了，是吧？滋水涵木是通过补肾的方式来达到补肝的目的，益火补土是通过补养肾的阳气，蓄暖心火，以达到健脾的作用，针对的是心脾两虚、脾肾阳虚的朋友。培土生金是通过健脾的方式来达到补益肺气的目的。那么金水相生的方式呢，是通过润肺补气的方式来达到填固肾精、滋养骨髓的目的，是不是？这是五脏相生的方法。那么相克呢，咱们今天就要讲五脏生克八法的第八个，也是五脏辩证的最后一个方法，叫泻南补北，是吧？原来说五脏，我们又说了五行，那么天地四方是不是也有五行啊？没错，南为火，北为水，所以泻南补北又叫什么呢？又叫泻心火补肾水，是吧？那么什么样的病需要泻，什么样的病又需要补呢？这就得说到中医的虚实辩证，是不是？老早啊，在给大家伙讲这个中医基础的时候，我讲过这个虚实。什么叫虚？人的正气虚。什么叫实？叫病邪实，是不是？我们常说虚病，绝对不是病虚，是人虚了，叫体弱风寒袭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呀，你像有些人身子骨虚，你乱用补药的时候，往往容易闭门流血，是不是？就像我们感冒的人，为什么要吃清淡的饮食，不能大鱼大肉啊？因为会加重病情。邪气没有驱散的时候，你盲目的吃补药，就把病邪留在体内，就排不出去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虚和实，病邪它是实的，病邪它是实的，是吧？那么病邪有没有虚的时候啊？虚病它就得不了病了，邪气虚的时候它就治不了病了，所以邪气虚的时候没有病。那么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，你看有的老年人说，哟，我经常上火呀，大夫经常给我吃泻药，泻的我是两腿发软，两眼昏花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就叫泻之过度。啥意思？为了驱病邪，就像那个恶性肿瘤放化疗的病人，是吧？为了抑制肿瘤，用放疗化疗。放疗化疗不但杀癌细胞，它还杀人的正常细胞。结果癌症还没杀死呢， 把人就给提前杀死了。这种方法叫同归于尽法。有的朋友笑了，说哪有那么笨的病人，哪有那么傻的医生。您别笑，是吧？偌大个世界，现在的肿瘤的治疗有一半病人就是这么活刺拉的给治死的。美名其曰是治病，实质上是人和病同归于尽，花了钱要了命，是吧？那么最近的新闻报道的比较多，南京有一个医学博士吧，山东有一个也是一个医学专家，还有一个浙江的，是吧？啊，他们的直系亲属，是吧？老父亲得肺癌了，还有一个大夫就是本人，是吧？大夫他自己得恶性肿瘤了，啊，他没有选择放疗，他也没有选择化疗，结果呢是辞职了，啊，带着老父亲告老还乡，给老父亲精心调理，怎么调理？不是放化疗的药物，也不是外国进口的癌症药物，都是一些补益的，啊，补益的疏通类的药物，是不是？其实这些呀，博士啊，专家呀，哎，他们的治病方法，他们的治病的智慧，和我们祖国中医啊，不谋而合，啊，这些都是搞西医的，哎，搞来搞去，你看，当他们学到了医学的顶峰，什么博士啊、教授啊，学到顶峰的时候，中西医对撞了，不谋而合，包括医生本人他自己也是，我不能把自己给治死了。是不是啊？我宁可让病把我病倒了，我不能用毒药把我自己害倒了，而去提高正气。他选择了进补调养的方法，那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啊，说明一个问题啊，补和泻，虚和实，在病人的身上不会给你贴上标签。其实呢，疾病的防治过程当中，养生保健的调理过程当中，往往就是这样虚虚实实。所以调治呢，也就得补泻兼顾。所以呀，在中医的补泻兼顾当中，便产生了一个什么呢，世界有名的中药，叫什么，叫六味地黄丸，三补三泻，是吧？所以说，你说六味地黄丸是补药啊，还是泻药啊？啊，好多人说它是补药，啊，是专门补肾阴的，五心烦热，是吧？阴津亏损就吃六味地黄丸，而六味地黄丸当中有六味，其中三味却是泻药。所以呀，孤阴者不生，孤阳者不长，补中有泻，泻中有补。这才是中医中药的辩证。那么有了六味地黄丸，后来呢又发展为什么呢，八味地黄丸，也叫什么呢，桂附地黄丸，是吧？又叫金桂肾气丸。这个桂是什么意思？有的人说是宝贵，不对，有中医专家解释了，这个桂就是那木头的桂子，啥意思，是吧？啥意思？就是要把肾精藏起来，藏到柜子里，是不是啊？原来咱们家那个保险柜叫什么呢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单位啊，银行啊，装钱的那个是啥呀，就叫金柜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就是封藏的意思。所以桂附地黄丸也是三补三泻的基础之上加了两味补阳的药，加了两味补阳的药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样一来呢，哎，使它培固的作用就略强一些，啊，培固的作用就略强一些。所以我给那个小便把不住门的，晚上老起夜的，浮肿老消不了的，大热天还怕冷的，我不给大家用的都是桂附地黄丸。又叫金匮肾气丸，还叫八味地黄丸，道理就在这儿。 那么下面呢，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区分虚实的办法。什么叫虚？该有的没有就叫虚。所以贫血的人一定是虚，低血压的人也一定是虚，低血糖的也虚啊，是不是？你该有的东西你没有，是吧？太阳出来了，你反而怕冷，你没有火力，这也叫虚。说实话，你就没气儿了，是不是？这都叫虚。所以啊，该有的没有或者不足，皆之为虚。所以治虚症需要两步，一步叫补，就是把窟窿给它堵上。所以说，你像女同志那个崩漏之症，老漏精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老小儿老梦遗，啊，小儿尿床，是吧？哎，青春期老梦遗，是吧？这都是漏症，把漏先堵上。那什么叫益呀？给你增加气血的生化，把你不足的给你填上，这叫益。所以中医常说补益补益，人参补气第一。为什么叫第一？就是因为它又能补又能益，又能敛虚汗又能生津止渴，是不是？那三七补血第一，它为什么第一啊？这药还不贵，是吧？又便宜，效果又好，是吧？八毛钱一克，是吧？三七粉或米汤，我们快把这个全国的听众朋友出血的病都给用过了，是不是啊？有人说，徐老师，你是免费给三七打广告啊？我说不是，我给他打广告。那当年李时珍写《本草纲目》的时候，写三七补血第一，谁给他广告费呀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几千年下来了，是吧？这《本草纲目》都翻译成25个国家的文字，全世界免费打广告，所以这是功德之心。那三七它为什么叫补血第一呢？就是三七能止血，是不是？这就叫补漏，是吧？三七又能化淤血，这也是在补漏。同时三七又能生化气血，这叫补益。三七又能调和气血，这个叫疏通，是不是？所以第一呀，它不是最强，你打个止血针，一针下去嘴唇都麻了，身体里边产生血酸了，那个是最快的，但是它不是第一。所以中医中药里边的第一，不是最强的，不是最快的，而是最好的，最安全的，最全面的。所以啊，啊，便有了这个第一。所以现在全国人民，甭管城里的还是农村的，哎，都希望啊能放放心心的，是吧？吃上那纯粮食的猪肉，哎，能喝上那个没有重金属的水，能呼吸着那个没有 PM2.5 的纯净的空气，是不是？这就是返璞归真，是不是？啊，老是做梦着发财，老是做梦着发展，老是做梦着成富翁，后来活到60岁活明白了，哎呀，没有病就是福啊，是不是啊？活到80岁活明白了，不尿炕能走动道就是福啊。活到90岁活明白了，嘿，你们比我有钱都提前死掉了，我活到120岁我是最大的赢家，对不对？这就叫生命无价。好了啊，闲话咱们就不多说了。泻南补北，是吧？泻心火以滋肾水，泻掉的邪气。什么叫邪气？不该有的有了，就是邪，就是实火。怎么把它泻掉？改错，是吧？你说我心火亢盛，我光吃泻火药能泻掉？泻不掉。你一定心病要把心药医，你先把那欲望放下。我天天琢磨着我怎么不涨工资啊，完我这面吃泻心火的药， 你卸不掉那个火，是不是？哎，就像人生了闷气，给你吃再多疏肝的药，你心里不平衡，早晚还得得肝癌，早晚还得得甲状腺瘤的。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。那么本身的这个泻南补北的方法是不是给你吃跑杜拉西的药？不是，我们所谓的泻是疏泻而不是跑杜拉西，是一个权衡。那么再总结下来说，叫心肾相交，前提条件是先把邪气泻掉。什么叫邪气啊？有句话说，不想当士兵的，不想当这个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。如果所有士兵都想当将军，那这个军队就没法指挥了。所以啊，主国中医说高下不相慕，脑袋就干脑袋的事儿，你别光老琢磨脚巴丫子天天歇着，脚巴丫子你就做脚巴丫子的事儿，你别想着我要跟脑袋吃一样的血，脚巴丫子和脑袋血肉一样大，那脚就肿了，脑袋要是和脚丫子一样倾斜，那就脑萎缩了。所以叫高下不相慕。所以怎么办？回归到本位，回归到天真自然。所以泻南补北，我们把这个方法又叫做心肾相交，又叫做滋阴降火，而不是吃下火的药，是通过滋肾水以益心火，故而得名泻南补北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家里边有一个88岁的老太太，躺在床上翻不了身，吃不下饭，眼珠都不转了。这可不是说18岁的孩子闹绝食，是不是啊？38岁的在家减肥，这都不是。就算48岁得中风，那都不要紧，他都能缓过来，这是88岁。因为老早我就给大家讲过，人没有病，人也在自然衰老。在人30岁成年之后，身体的组织器官以每年 1% 的速度在进行衰老，是吧？到80岁的时候，80岁减去30岁50年吧，人到80岁的时候，人的组织器官细胞的功能衰减到你成年30岁最旺盛功能时期的 50%， 叫一半，是不是？那么80岁之后衰老的速度可能更快。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的衰老速度，还是按 1% 算，我给大家讲心绞痛的时候讲过啊，心肌缺血，心电图做出来了，人没有感觉，这个情况很多见的，是吧？因为心肌缺血只要达到 30% 就有电生理反应了，但人没感觉。只有冠脉堵塞 50% 的时候，缺血一半的时候，人刚刚有感觉。70% 的时候叫心绞痛，80% 的时候叫心肌梗塞，超过90%了，心肌梗塞堵死了，你连支架的导丝都放不进去。所以堵塞80%的能放支架，超过80%到90%的，对不起，支架放不了，只能搭桥。什么叫搭桥？取一根血管，两边给它接通了，把这个管子给它导过去，叫搭桥。所以大家呀，要熟悉这几个数字，50%叫有感觉，70%叫心绞痛，80%叫心梗，90%了，梗上了，通不开了，得搭桥， 90就绕命了，不搭桥就绕命了。回过头来我们又回到这年龄段这儿。所以呀，人到80岁，人到80岁什么病都没有，你自然衰老，你的功能已经到了成年人的一半。所以给80岁的老人，你是打针呢你还是吃药啊？请问收音机前的当儿女的做医生的，你们谁想过给老人家用药的时候半量啊？啊，给家里用孩子用药都知道，哎呦，按体重算，按身高算，别吃多了，给孩子别中毒了。而人到80岁的老人，肝肾它不是稚嫩，孩子叫稚嫩，老了呢叫衰退，它也是非常容易中毒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人过80岁轻易的别挂吊瓶，是不是？别乱用西药，因为中毒的风险比你成年人的时候高了3到5倍。还是按照这个自然衰老的速度，那到什么时候人没有病，心脏也到了心绞痛的阶段呢？是吧？我说了得堵塞 70%， 从30岁往后算70年，也就是说人到100岁的时候你什么病都没有，你的心脏也相当于心绞痛的阶段，是不是？啊，那到什么时候人才能够啊叫寿终正寝已尽天年，一样疾病都没有已尽天年，人活到多大年纪呢？120岁，啊，120岁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你什么活300岁、500岁、800岁，那都是糊弄孩子的话。哎，这是科学推论。那么我们的前提条件是人没有任何疾病，是吧？那么人没有任何疾病是不可能存在的，所以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。所以说呀，人都说保健品，说医院都治不了的病绕保健品能治得好吗？哎，这个我实事求是的讲，医院治不好的病吃保健品不见得好不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当病人承受不了药毒的时候，又需要进行身体内的五脏辩证的调整，那怎么办？哎，就像我们以前说那句老话，连饭都吃不进去的人，连路都走不动的人，连觉都睡不踏实的人，你还不停地给他吃药打针开刀，是不是死路一条？反过来，在这种条件下，如果你合理的保健调养，把元气先补上，把五脏的功能恢复过来，我不能保证大家都活到120岁，但是最起码元气足了，能延长你5到10年的寿命，减少药物的毒副损害，五脏的功能调和正常，而不是过劳死。什么叫过劳死？其他的零件都好呢，一个零件衰竭坏死了，别的五脏没来得及救呢，人小命就扔了，是吧？35岁得心梗呢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就叫过劳死。所以保护好协调好五脏，不受药毒之伤，哎，又能多活5到10年。所以啊，我们用数据说话，科学养生，避免乱吃药，多活20年是不成问题的。那么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我们概括一句话，大家在选择保健品上，哎，要明白一个原则啊。当然了，养生啊有3重境界，是吧？最高的境界叫无病而养，哎，我就是想活到那120岁，我想养那个长命百岁长寿的， 那您吃保健品真的是物尽其用，是不是？那反过来呢，养生的第二个阶段是吧，说我不是为了长寿，我是为了有病想少吃药不吃药，减少毒药的损害的，那这样的人我们养生是防治结合，通过调养给疾病的治疗打个帮手，是不是？那这样的朋友我们养生叫第二个阶段，叫以病而防，以防代治，以养代治。哎，这是也很呐、啊，很先进，或者说很自主的一个手段了，是吧？那么我们最不愿意做的，但是又是我们现在又必须得做的啊，就是养生的第三个阶段，是吧？而往往这第三个阶段的人呢不多，但是却给我们听众朋友最大的印象，最深的记忆力。这也是有人把保健品夸大神话，是不是？哎，一个关键的症结所在。甚至这样的人就是百里挑一了，叫什么人呢？叫半条命啊，叫半条命，是吧？什么叫半条命？肝硬化腹水，是吧？哪个医院能彻底治好，是吧？糖尿病肾衰竭尿毒症透着稀呢，谁能保证病人活多久？心衰插着氧气呢，是不是？肝硬化脾肿大要切脾呢，呼吸衰竭啊，插着氧气呢，呼吸机上着呢，中风偏瘫，肿瘤放化疗，一个月掉十斤分量，是吧？所以这些病人叫衰竭，伤于五脏，是吧？甚至医生都给下了病危通知，什么三个月吧，什么半年准备后事，就这样的，是吧？这样的人他也跑来养生，是吧？百里挑一。但是这样的病人是非常抢我们眼球的。你看，这样的病人在医院，医生没救过来，啊，那是天命，啊，你就命中就到了这个什么的气数，就活这么久，人家病人能认。反过来，你这样的病人，你给人吃保健品，没吃过来，人家说你保健品骗钱，医院都没给我救过来，吃保健品。你没给我吃好，我就和你不依不饶，啊，这都是不懂人语的人，是不是？所以，但凡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都不劝他吃保健品，啊，我说能治让大夫治。哎，你但有的人他就比较实惠，比较实在，比较通情达理，是不是？这些年来，这十几年来，这样的人我遇着也不少了，是吧？甚至有的时候什么话难听，我捡什么话说啊。有的人说徐老师你人太无情，我说非也，是吧？丑话说在前头，当面锣对面鼓，是不是？你这样说话没有麻烦。所以这第一句话叫保健品不能当绕吃，吃药要看说明书啊啊。这第二句话就是药物别当保健品吃。那么第三句话我要说的是什么呢？保健品和药品缺一不可。尤其我要说一句，就是常年吃药的人一定得吃点保健品。为啥呀？光知道吃药治病，不知道药毒要命啊。所以为了排除药毒，我们适当的补充点微量元素啊，补充点细胞活化酶啊，是吧？减少药毒损害，是吧？所以药可不是越多越好，保健品也不是越多越好。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不吃药，也不吃保健品，哎，我们就吃五谷杂粮，我们就健健康康的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么当然了，你常年久病在身的，是不是吃了一辈子药的人，你说我也要和他们一样保健品药我都不吃， 那死路一条了啊，所以要因时因人啊，因病制宜啊，要辨证施治，辨证施养。哎，我这金玉良言三句话是吧，连成串说啊。第一句，保健品不能当药吃。第二句，药物不能当保健品吃。第三句，长时间过量的服药，药毒损害猛于虎啊，是吧？那么五脏生克八法咱们都讲完了，把这克法连起来总结一下啊。克法第一叫伏土益木啊，伏土益木啥意思？就是肝的邪气偏盛，我们需要通过培养脾，免得肝的邪气伤了脾。通过培养能够克，通过培养这个脾脏啊，来抑制肝脏的邪气，进而达到一个什么呢，调和肝脾的目的啊。我们绝对不是培养脾把肝干掉，不是的啊。所以在中医当中啊，没有干掉谁的说法，是吧？你比我好啊，我不能背后诽谤你，是吧？我不能背后埋汰你啊，也不能背后算计你，我怎么办啊？你看咱们中国人的这个老祖宗的那个智慧啊，和那个风格啊，叫见贤思齐。你不要看谁出名了谁好了，你背后给人家编绯闻，是不是啊？挤兑人家，那是缺德的人，小人，是吧？君子怎么办？见贤思齐。哎呦，这大夫水平高，哎呦，这大夫有仁爱之心，哦，这保健品做得不错，我们上他学习，是吧？上他学习，哎，有一天我们比他做得还好，我们超过他，是不是啊？你别祸害人家，哎，这叫见贤思齐，这是中国人的大德之所在。是吧？所以克法的道理就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克法的道理就是这样的啊，不是对抗啊，是共赢啊，是共赢。那培土治水啊，你看啊，刚才讲了伏土益木，一个是为了健脾，益木好像是抑制肝脏，其实上也是帮助肝脏。一个人你没有敌人的时候很可怜的，所以说一个人的格局，一个人的水平有多高，你看看他的对手，是吧？你看看他的对手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这个五脏生克八法的克法，就是通过提高你对手的水平，来提高你自身的水平。哎，这是很具有时代意义的啊。所以培土治水，表面上是健脾，而实际上呢是在调肾病。当肾病不治，水湿泛滥湿疹的时候，健脾。利肾，左筋平目啊，左筋平目也是这样的，是吧？通过润肺补气来达到平肝的目的，是不是？心肾相交，泻南补北的方法，心火，我不是给你吃泻火的药，哎，我是通过滋肾阴的保健，肾水逐上行，哎，就把心火给平了。反观心火别浪费，下行还把肾火给暖了，心肾相交啊，睡眠它就好。哎，所以这是中医的智慧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春捂秋冻，春夏者养阳，秋冬者养阴，以虫其根，这都是黄帝内经当中的 传统养生文化的真谛。经过千百年来啊，我们再去研读这些古书经典，这里边的好多的知识文化啊，仍然让我们现代人啊回味无穷啊，受益匪浅。每年春天呢，我们都要讲这个春三月肝脏的调养啊。这肝是干什么的呀？哎，肝脏五行属木，与人的这个胆相表里，老话说叫肝胆相照，是吧？那肝呢，肝属阴，这胆呢，胆属阳。那这肝胆它管着什么呢？中医是这样说的啊，说肝主藏血啊，主人一身之筋，开窍于目，人的眼睛，其华呢在于人的爪甲啊，又主着人一身的曲直。我一条一条给大家分析啊。你看呢，在咱们西方医学看来，说这个肝脏啊，第一个它是人体的最大的这个消化腺，所以得了肝病的人他就厌油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肝脏分泌胆汁，胆汁是消化脂肪的。所以说有的人说，哎呦，我这辈子最不愿意吃油，哎，那你都是肝脏有病的人，或者说是你肝脏不好，是不是？你反过来呢，你说我这人特别馋，是吧？啊，几天不吃肉我就馋，是吧？离了肉我吃不了饭，哎呦，我恭喜你，说明您的这个肝脏的将军之官呐，它的功能特别的好，是吧？这样的人多半长寿啊，多半长寿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是吧？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的，是不是？你像这个大象，哎呀，这个象牙太好了，是吧？那因为象牙啊，盗猎者为了踩这象牙，这大象就被屠杀掉啊。你世界上你再强壮的动物你都干不过人呢，所以为了猎杀这个，为了猎取这个象牙，大批量的大象被猎杀，差点灭绝。那你说咱们这节目好不好啊？啊，老百姓都说好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光听节目不花钱，病好一半。为什么？我们知道了疾病从哪里来，知道了疾病往哪里去，又知道现在自己到底病到什么样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原来是医盲，稀里糊涂的得病，糊里糊涂的吃药，最后治坏了。现在学习养生文化知识，摘掉了医盲的帽子，是不是？你卖假药的，哎呀，吃我这药吧，我这治根儿，是吧？普通老百姓就让人懵了。有文化的一代听众朋友，治根儿，嘿，姑娘，你知道病根儿是啥不？病根儿就是病因，因为人得病，最开始不是吃药吃出来的，后来不懂乱医乱治，吃药吃出了毒副作用，医源性疾病。而人最早得病不是吃药，不是吃药治出来的，是错误的生活、行为、饮食、心理。老爷子73，骨质疏松、压缩性骨折， 自己买菜，自己做饭，买个菜腰疼的都直不起来。我就问老爷子，我说你没儿子呀？他说不行，我儿子忙，是吧？我儿子还得送孙子呢，他还得上班，哪有时间管我？我听完之后很心酸，是吧？我说是啊，啊，你儿子有时间管他儿子，没时间管他爹，是吧？我说我希望你儿子到老了不要像你这样的下场。好多人就会认为，哎呦，这个徐老师嘴咋这么不会说话呀，是吧？人家都会劝老爷子，挺贴心的，你伤口上撒盐呢，是不是？这一句话叫一针见血。我说这还不算狠的，我沈阳还有一个老顾客呢，儿女都送外国去了，留学的留学，移居的移居，老太太80多了，搁家摔个跟头住院了，是吧？没有人管。我说你真能耐，是吧？儿女送国外，到老了没人管。我说你是有能耐还是大傻瓜呀？老太太苦笑，是我傻呀，是不是？你包括我的亲戚和朋友，他们也问我，是不是啊？他说你把孩子将来培养成人，让他出国吧，出国留学不？我说我养儿子干什么的，是吧？是我儿子，是我闺女，别出国，是吧？你出国了，我就没这儿子，没这闺女。为什么？我养儿子，我到老了，我卡跟头来扶我的人都没有，我得了病了来给我做饭都没有，我养他干什么？你养儿养女到老了连管都不管你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样的病是哪个医生能治的，对不对？是哪个医院能治的？是哪个良药良方能治的？所以呀，百善孝为先，我们都说不孝，是不是？人为什么不孝？谁也别怨，就怨自己就对了。你怎么对你爹你妈，你的儿女就会怎么对你，这是老猫炕头睡的道理，是不是？那有人就问了，那这和得病有关系吗？有，是吧？我今天要给大家讲春三月肝脏的养生，是吧？肝脏西医管啥，中医管啥，我都给大家讲了。所以呢，西医到医院有肝病科，你到中医没有。这就是中医比西医先进的地方。啥意思？啊，打仗要靠亲兄弟，上阵要靠父子兵，是不是？这样呢，就不会有人在你背后捅黑刀放黑枪，是不是？要有靠得住的人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个酒啊是陈的香，那个人呢、啊、是老的有交情。中医文化从哪儿来呢？中医文化呀，不是我们的祖先脑瓜一热一拍脑袋想出来的，不是的。中医文化它是一门自然科学，是吧？仰观苍穹，俯视大地，看儿女，观兄弟，知仇敌，知朋友，这就有了中医文化。所以这个中医文化它和中国的伦理学呀、啊、了不得，密切相关呢、啊。是不是？我今天就给大家说说，你看这肝脏的疾病打哪儿来。大家一定要知道啊，现在呀在网络上有个名词儿叫坑爹啊，叫坑爹。是啥意思叫坑爹？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上来的啊。中国传统文化是这么说的啊，叫30年前望父敬子，30年后望子敬父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中国最传统的文化。说我们养儿子干什么呀？是吧？老话说养儿防老， 拿什么防老啊？啊，我养个儿子有能耐，啊，给我住房子，啊，开汽车拉我出去旅游，啊，给我买新衣服穿，给我抱孙子，让我享天伦之乐，好儿子。有的也养儿子，儿子下岗了，儿媳妇也下岗了，儿子、儿媳妇、孙子全搁老爷子这养着。儿子在家不干活，老爷子回出门买菜回来做饭，这叫啃老。都是人生的儿子，那差距他咋就那么大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你看中国伦理道德这话，30年前望父敬子，是吧？这厂长的儿子，是不是？反过来呢，人到老年也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啊，这是厂长他爹，是不是？哎，拿不动东西咱帮帮忙。你看说这谁爹？这小偷他爹，谁也别理，是不是？哎，一样的道理，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。所以开始的外国人不理解，哎呀，说中国这个封建社会呀，他们古代那个法律太残忍了啊！什么法律啊？叫连坐，是吧？诛灭九族，好家伙，说他一个人犯罪的好汉做事好汉呢，和他家人有什么关系？他不理解啊，中国人的文化。所以你只有了解了中国的文化，你才能明白中医他这里边的道理，是吧？肝脏的疾病哪来的，是吧？现在西医研究是病毒，病毒性肝损害除了病毒之外呢，哦，还有体内的化学药物损害。病毒的损害也好，化学药损害也好，都是破坏了肝细胞的内环境，是不是？环境污染呐，可了不得呀，是不是？你天天抽烟，早晚抽出肺癌来，我说过吧？你天天吃药，早晚吃出肝硬化来，对不对？这都叫污染，破坏了细胞的什么呢？内环境。那么还有一种污染，它不是单纯的病毒和药物，而是人体产生了毒，自己产生毒素来害自己啊！你像类风湿，是吧？你像免疫性肾病，你像系统性红斑，这些病在现代医学看来都是疑难病，这些人都不懂中医。一旦懂了中医，这些病都能攻克。那是什么道理呢？我下面来说，是吧？我下面来说啊，这是《黄帝内经》里边的话，大家先写本上，完了我慢慢分析啊。病生于子气，传其客，治克其者死。说人这病都打哪儿来的呀？我告诉大家，就是坑爹这俩字儿。人身体所有的病，我说的是原发病，病之起因都是从他儿子那儿得的。就像这个肝部的疾病皆因于心，是不是？皆因于心。我们中医常说怒伤肝，怒伤肝，喜伤心，喜伤心。那这人是发脾气生的肝病，咋和心脏有关呢？你看黄帝内经就入木三分，病生于其子，传其客，治客其者死。这病从哪来的？下一步往哪走？走到哪块是终点站，人就完蛋了。你看这《黄帝内经》给你分析的多清楚。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以下是广告时间，请您记好北京丰台区地址，是在北京丰台区方庄桥东方庄六号，010-8755-7319，010-8755-7320。朝阳区店内地址是在朝阳区九仙桥南路东风北桥东行300米路北，010-5139-5080，010-5139-5080。